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造化无凭，人生一小，请君试看中和表，每天86000余，不停不退，针尖秒，已去难追，未来难找，留他不住跟他跑，百年一样有仍无，谁能不自针尖老？这是启功写的一首词《踏沙行》，一共写了3首，这是第一首。他说呀，造化无凭，人生一小，啊，造化弄人，每个人呢跟每个人啊这个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呢人生呢很多人都说不好懂，哎，启功说什么呢？也好懂，就请您呢看这个钟表，每天呢它是86000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1分钟不是60秒吗？1个钟头60分钟，再乘以24，这一天是86400秒，不停不退。哎，这个时间不能停，而且呢，不可能倒退，永远前进。已去难追，未来难找，已经过去的时间呢，哎，那你想追是追不回来的。未来的呢，你呢自己能把握，但是也得你找时间，叫未来难找。留他不住，你想把时间留住，留不住怎么办呢？跟他跑，叫留他不住跟他跑。百年一样有仍无，谁能不自针尖老？都是在这个分分秒秒当中，在这针尖上，那秒针儿，那针尖儿，这人就渐渐的衰老了。这也是启功先生到了上年龄以后呢，啊，可能感觉到时间有限，哎，我们要抓紧时间，完成自己的心愿，好好的工作，大概是这么一种人生态度吧。也是让人呢，珍惜时间。他对他上小学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些个认识。他说呀，我这个中小学生活呢，虽然平淡无奇，但是那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呀，比那种封闭式的教学内容、相对保守单一的私塾教育，那还是进步很多。最主要的呢，就是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这个旧式教育广阔的多的空间。哎，他说别的不说啊， 就是这个活泼好动啊，调皮淘气，这是小孩的本性。那么这种本性呢，在私塾教育中往往的就被扼杀了。但是呢，在新式学校里边，大家的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沆瀣一气，成群结伙，又有充分的空间的去发挥啊，这没空间也不行。你的私塾呢，就是在一屋子里边，老师呢教小孩念念背打，念完了背，背完了背不上来就打。那这个新式教育不一样，它有操场啊，有课间呢，孩子们可以玩啊，哎，那么这些本性呢就可以得到释放。启功他们那个小学呀，教这个英文的老师啊叫巴清泉，他呢判作业呢和阅卷的时候那个签字一律啊就用 CCPA， 哎，就写这个。这个巴老师呢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啊惠文呢是基督教的学校，哎，是这个教办学校。那么这个巴老师对于同学们一些不太符合基督教的言行一律呢就斥之为迷信。所以启功啊这帮学生啊就故意的气这巴老师。在他上课的时候呢，有人啊就在那个粉笔盒里头啊插上三根筷子当香烧，拿那粉笔盒当香炉摆在那儿。你说这不是诚心气老师吗？启功啊有一个同学叫张振先，这俩人啊在班里头那都属于淘气的学生。有一回呢，俩人在这个礼堂的这个暖气管上啊体操，在暖气管上那么体操啊，俩人要扯顺风旗啊，俩手啊哎抓住了这个暖气管，然后呢就完全用这个臂力要支撑住全身的平衡，把这身子整个呀扯起来，横着跟这暖气管啊成为90度，这叫扯顺风旗。您琢磨琢磨，那小学生他再轻也得大几十斤啊，那个暖气管挺细他禁不住啊，结果暖气管子折了，水呢也流出来了，吓得呀这个启功跟张振先呢跑了。这个他们有一个老师是教语文的，你别叫他教语文可水平有限，有时候啊念错别字。这老师教他们念呢，秋水轩尺牍里边有一句啊，九为主教，这主字念白了，念成陈了，九为陈教。这一般的学生不知道，启功懂啊，启功他小时候上过私塾啊，他这古文底子好啊，他听出来了，他给这老师啊找麻烦。这语文老师啊近视，那位说是考的进士啊，不是，不是举人进士那进士，是近视眼。这语文老师这个近视眼呐，度数还挺高。他呢，找了一本啊，字号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约全书》。他拿着这书啊，找这老师来了。您琢磨琢磨，这语文老师他大近视眼，这袖珍版的书啊字号又最小，他根本就看不见。启功呢找他问问题，那就随便呀，在这书上找一问题问他。 不为了问这问题，就为费他这眼。这老师呢，挤着这眼睛啊，看了半天，也没看清楚。后来呢，是恍然大悟，哦，这气功啊，坏啊，这是诚心的，拿那教鞭呐，照着气功那屁股，啪就给一下子，给一教鞭。这气功还得问他，哎，老师，您干嘛打人啊？这语文老师气坏了，你拿我开涮，我不打你，打谁呀？您看这启功多讨。他跟这个张振先呢，俩人啊是同桌，俩人一到课间休息啊，或者说上自习课老师不在，俩人就比武，看谁能把谁啊摁在那凳子上头，只要是把对方摁倒了，就拿这个手啊一比，比成刀，然后呢拿这个手刀啊就架在对方的这个脖子上头，还要说这么一句话，我攻了你。您可听明白了啊，不是我宰了你，我杀了你，我攻了你。好家伙，够厉害的，这就算一场胜利。直到呢几十年以后，这个启功啊和张振先呢，二位都已经是老者了，在这个欧美同学会呢聚会的时候，俩人彼此的祝酒词啊还是这句，我攻了你。这旁边好多年轻人听着呀都纳闷，这俩老头这是什么祝酒词啊？这是。当然了，启功认为这种童真和童趣呀，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那么这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啊有利，有了他呢，人格呢才能完整。他们班啊还有一个同学叫宋恒玉，平常呢老穿这个服装啊，穿这个日本服装，所以这同学呢都管他叫小日本。这宋恒玉呢他不愿意听，你别看呢他穿日本衣服，但是呢也以这个小日本这个绰号为耻，他不愿意听。有一回啊在这个饭厅吃饭的时候啊，有人又叫他小日本，宋恒玉急了，追着喊他小日本，这人呐是不依不饶，这人呢就往饭厅外头跑，宋恒玉呢在后边追他，一边追一边骂，儿贼你别跑，儿贼。他往外追，追着这个饭厅门外头啊，咣，正和这个校长啊是撞一满怀，校长一把就把他给拽住了，拿手一拧他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你哪来的儿子呀？大伙儿一听啊是哄堂大笑。启功说呀，说我倒不是提倡淘气，但是这个兴趣呢是不可抹杀的。那么每天呢都有点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大家伙呢生活学习起来呢，哎，也就比较有兴致。但是有些事儿啊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比如说1926年北京发生了318惨案，那会儿呢启功正上小学呢，在318那天呢整个北京城啊都戒严，他上学呀回不了家了， 他家里头呢着急呀，就派车呀接他。可这车由他们家到学校啊，怎么也绕不过来了。最后起工，拐着弯穿小胡同，很晚了这才到家。那么他小学毕业以后呢，升入了惠文中学。启功这才知道有两名惠文的学生啊也死于这次惨案之中，一位姓唐呢，一位姓细。这个学校里边呢还竖着唐谢二军纪念碑。启功这才知道社会上啊有比学校里边更惊天动地的大事。大约在这个启功15岁到25岁之间呢，他有幸呢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大艺术家啊，大诗人大学者。您比如说啊，贾希民、吴敬厅、戴江福、普心愚、普雪斋、齐白石等等等等诸先生。其中有一些人呢，启功还正式拜他为师。那么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呢写过，继我的几位恩师，哎，普心愚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继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那么咱们这段启功传呢当中呢也有所涉及，就是从启功先生的视角去介绍这诸位先生。这个贾希民贾先生呢，名尔鲁，哎，原来呢以新民为字，就是贾尔鲁字新民，后来又改为西民。这个贾先生呢是北京人。吴敬厅先生啊叫吴锡曾，这个敬厅呢是他的号。吴先生是长期呢客居北京。这个启功啊小的时候啊特别爱画画，当然呢他也下过很多功夫。哎，他呢在升入中学之后不久是正式的磕头拜贾希民先生为师，就是学习绘画。这个贾希民先生啊一家呀都是老的塾师，就老的私塾教师。哎，贾先生本身呢也做过北洋政府啊布曹一类的小官。这贾希民呢不但会画，而且呀博通经史，对于这个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么当时呢在画坛上呢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就是所谓的内行画啊和外行画。这内行画呢就是比较注重画理，哎，注重技巧的这类画叫内行画。类似于啊王石谷这样的，那就是画什么像什么。那么提到这个外行画的呢，就是不太注重画理和技巧的画，画的呀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于呢像这个王元祁这样的画。你比如说有人说他画那房子呀根本就不像房子，像丙舍。丙舍是什么呀？就是坟地里边停灵的那个棚子，那灵棚啊，这画呢也就很损了。这个贾希民呢是个文人，他就不太同意啊这种提法。他认为呢这样的词汇啊就不应该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 语言。可这吴敬亭吴先生呢，就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啊这两派不同的画风。你看这个贾新民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他就喜欢王元祁。那么这个启功呢，就保留着一张啊这个贾先生的小幅的山水，就能看出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贾新民当时在画界呢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呀受排挤。贾新民啊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啊，由这谁呢，金少成创立的。金少成啊是谁啊，就是金北楼。那么有的人对这个金少成啊不太熟悉，你要提起这个金少成的外甥来，大伙儿您就知道了，就是王世襄。那么这个画会是他提倡的，他呢为了提高啊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谁当会长呢，他请周兆祥来当会长。周兆祥可了不得，周兆祥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哎，做过这个东北啊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钱。那么呢这个画会呢办了一个展览，这个金会长呢就是金少成啊，他把这个贾新民呢参展的作品放在了很不起眼的那么一个角落里边，等于贾新民呢受到了一种冷遇。他呢心里头不痛快呀，就主动的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但是启功受到贾新民的教义和影响那是很多的，他怎么样向贾先生学习书画鉴定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绝不一定同住，我的心想也许连我都不清楚，爱一个人一旦朝朝暮暮，哪知道何时该结束。